二，新词语。忙碌，单位，堆，深夜，清晨，日子，任何，干扰，头，插头，拔，屏幕，洗漱，早点，迷糊，简直，棉絮，明，像，喧嚣，足，懒，仍，冰，天花板，思绪，飞翔，山泉，随意，随心所欲，惬意，慢，整个，身心，彻底，清澈，飘，吹，呼吸，透明，闲适，解脱，丙，凉，透，灵魂，闪，亮，彩色，似乎，白，珍惜，打扫，难得，清闲，动力，收获。